之间的距离，漫漫长远遥不可及，我和你。我只有愿你抹去记忆，整理自己，才可以转身去。真的没人能代替，但是我却也没忘记这伤痛。是你将我放弃，没有理由，只是借口。 想你的

许多温柔，只要梦中。

上催着，记忆中还是有你的面容，君子如玉，我曾相守，相思相见不相识，这太温柔的伤口，写尽一生痴眷梦，谁可凭却在眼后，谁在远方呼风唤雨，能将风

是什么都不紧要，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，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，不真切至少不似想未般奥妙，情和调随着怀念。 保持着孤独的温度，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， 这就是爱，心里会糊涂， 这就是爱，能抛弃人生的脆弱， 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掉，怎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头条，配合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，笑的海潮退去是飘渺，我的心不再计较，请爱他似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

千万倍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有所谓。

走出一股暖流， 让我牵着你的手， 拒绝分手。